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 下班快乐。 对啊，真的是紧张忙碌的一个星期五。 真的，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啊。 什么不一样？ 就是看起来特别的精神焕发。 当然， 就和平常不太一样。 合着平常我都是很邋遢吗？ 不是，平常也没有那么邋遢，但是今天就显得格外的精致。 对 我看到了脸上有一点点粉底哟。 好，何止是粉底啊。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现场怎么样。 非常棒， 真的。 咱们不要像答记者问一样，好不好？感觉特别的正式，很官方，好吗？ 因为我还是比较好奇，就是你最终那个拉拉烂呈现了吗？ 你没有看吗？ 没有哎。 好，大家回头有机会去找找看吧，或者我回头发个微博什么的。 哎，可以。 好吧，啊，这个有粉底的脸必须让你们看一下啊。哎呀，说实话，真是有点赶呐、啊，所以我估计大家也是忙碌了一天。我刚才真是跑进来的，我在想，要不然要有一个摄像机该多好，一路追拍哦。这个白洁的一天呢、啊？ 对，尤其是在现场已经见到白洁的朋友说，哎，今天会不会在这个收音机上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没想到一下就还是正常出声。 什么叫收音机听不到我的声音？叫我回不来是不是？啊， 要时间赶不及嘛，实在是太赶了。 反正大家都辛苦了啊、我不知道你们下午有没有看我们现场那个推介会的直播。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啊！ 谢谢你们。 同时要跟所有已经下班的朋友，像我这样忙碌了一天的人，要说一声辛苦了。 下班快乐啦，朋友们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艾科你选的是 已经准备了3天都没有播放出去，来自飞鱼乐队这首《该走了》。 为什么我会想唱张惠妹的那个？ 一点都不会累。 身体是否真的安然无恙？熟悉自然。 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是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飞鱼乐队《该走了》。 嗯，大家都辛苦了，真的是该走了，该开始这新的一个周末的夜晚了哈。 对，就周五了嘛，好好放松一下是吧？安排一下这次出行计划，或者说没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周到底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文娱消息。 对，稍后我们来关注，继续送好歌。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I will scream loud today. Can you hear my voice this time?This is my fight.Everybody's worried about me. In too deep, I say I'm in too deep. In too deep. And it's been 2 years, I miss my home. But there's a fire burning in my bones. Still believe, yeah, I still believe.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王牌推荐了哈。 是的，是的，今天是周五了嘛，又有不少的新片上映，比如说昨天和大家推荐的迪士尼奇幻电影叫做《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还有另外两部电影也是备受期待的，就是甄子丹和王宝强主演的电影穿越电影叫做《冰封侠》，还有一部灾难片叫做《飓风奇劫》等等。 对， 嗯，此外还关注我说，如果你是喜欢喵星人的朋友，可以关注一部电影叫做《流浪猫鲍勃》。 流浪猫鲍勃， 对， 是吧？这其实是讲的一个街头流浪汉，同时是一个，反正对生活没有什么信心的人，就打算这个破罐子破摔了啊、嗯。但是有一天就遇到一只特别萌又很暖的姜黄色的流浪猫， 对，就在照顾猫的过程当中，突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所以在整个电影拍摄的时候，据说找来很多猫来试镜，但是试来试去都没有找到一只比本尊更好看的猫，所以就是本尊猫要出演了。 电影当中真的那只猫就是真实的猫本色出演， 是。 啊，这还是有点意思，喜欢猫的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部啊、嗯、 所以搭配着这首歌曲为大家选送了一首来自青海心的这个猫咪森林，就让大家回忆一下，就是你有过养小动物的经历吗？ 风远远吹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看见我的孤单，跟着你 猫咪森林来自金海心，我们的王牌推荐继续，也来推荐一部让人流口水的综艺节目，叫风味实验室啊。这个我们好像之前也提过是吧？ 是的，而且这档这个风味实验室呢，它是以这个美食为主题的谈话类节目，每期邀请两位美食大咖，比如说陈小青还有蔡澜等等，然后再搭配一位人气嘉宾，比如说李诞呐、范甜甜、白岩松。 还有观众评论说陈小青你讲可以，但是不要吞口水。 对对对，他在上任何的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包括谈话类节目都会 哎，你就别模仿好吧， 想的特别好吃， 可以主持节目，但是不要吞口水好吗？ 好啦， 对，我们的王牌推荐刚才其实推荐了一个，其实这个也没有办法，人之常情，你听别人说我就相信现在如果我们一直在说美食，大家在这个收音机跟前也会 对忍不住的咽口水。 对， 所以如果我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周末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综艺片，叫做风味实验室。 另外舞台演出方面呢，这个有一个叫国风吉月夜，本周六会在鸟巢上演，这是以国风

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 我是艾哥， 我是白杰。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啊。虽然我们昨天这个说了啊，我们这个白给一百块，暂时是冰封了一下哈。 对，速冻环节，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照样会和大家来放送。但是今天呢，我们奖金回归到一百块 了，就是多送的，多送的。 We're on top of the world. We're on top of the world now, darling, so don't let go. Can I call you mine? So can I call you mine now, darling, for a whole lifetime? My heart finally trusts my mind. And I know somehow it's right. And oh.Say you'll stay by my side. And oh, we've got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re perfect in every way. I'm gonna shout it out. I wanna tell you now, 'cause I know somehow it's right. And oh, we've got time, yeah. Darling, just where you'll stay. But the world now, darling, so don't let go.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h, we got time, yeah. We got love, so darling, just where you stay, right by my side. And oh, we got love, yeah. So darling, just where you stay, right by my side.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我们一起来看电视剧，因为刚才我们听了两首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剧呢，叫 正 阳 门 下小女人，干嘛不一起念好了？真是啊，这个北京卫视因为在热播这个剧嘛，所以随着剧情的发展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就好像剧情越来越好看了。 对，因为这样一部没有所谓小鲜肉，也没有大 IP 的电视剧，仅凭着演员很生动的表演和扎实的剧情，让很多观众都觉得欲罢不能。因为目前为止，我看到评分已经高达了8.0分，而且收视率也是排名第一，实现了这个收视和口碑双丰收了。 哎，刚播的时候还有人吐槽说，像蒋雯丽和倪大红演20多岁的小年轻，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啊？ 就是这个画面出来的效果会不会有点磨皮过度？但是什么是好演员呢？就是不算不用他磨皮，只靠他们的演技也能演出20多岁那种年轻人的年轻感。 对，其实你看完他们的表演，就会说他怎么那么好看呢？这个蒋雯丽啊，这眼神神态，其实最早你在看《霸王别姬》当中他演的那个角色，也是会发现那个眼神，可能真的，我觉得现在找100个女演员都不一定有一个人能做得出来， 就很有魅力。可见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演技才是最重要的，主要人家长了一张好看的脸，演起戏来你就，如果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就是演戏只靠吹胡子瞪眼的话，可能还不如他们演的好呢。 对，而且我觉得可以赞赏的一点是他的里面的一种独立自强那种理想女性的一种形象的这个塑造。 对对对， 对吧，就是当中的剧情我们就不说了。总之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应该是有勇有谋，而且呢事业又可以大刀阔斧，感情上也很有主见，她可以去很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 对，而且看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个剧情很尊重观众的智商啊，不管是、 这个 对，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是很鲜活很可爱的，你就哪怕算是里边的坏人，也不太像宫斗剧那种很阴险很扭曲的人格，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这个剧还是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这其实也是有它的强项啊，真是要把这个剧推荐给大家。 对，不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正阳门下小女人》。 我也许不够迷人，看上去与你不亲，但我看

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排，刚才我们已经抛出题目了哈， 是的， 其实也不算题目，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好了。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关键词就是广告。 对，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电台的广告推荐会嘛，所以要感谢这一年来所有在我们电台，尤其是在我们娱乐综合排投放广告的朋友， 是的， 谢谢你们。 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收到这个现场的图片，也可以看到这个从来没有看过的老白，就化了妆还化了眉毛。 干嘛老强调这一点啊？我觉得感觉差别很大似的， 就是今天看起来格外的精致了。 在我的手心游走在我心间，你看到所有画面都会是我送你的甜，不需要你的改变，就让你的美丽浮现，想要的每一天是和你一起坐在海边。今天开始你就变成了我的宝贝，我的心成为你筑起坚固的堡垒，我想我不会为了琐事和你争执吵架，以后不管在任何地方你都是我的老大，紧牵着你的手把你的忧虑都赶走，未来的路上加入生气，打我一定不还手，还要一起去养条狗，再送你一个小宇宙，假如是诺言还没实现，那我一定不会走。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就像和你整天黏在一起不觉得腻，长发大眼的你我愿意为你着了迷，24小时不关手机等待你来 call me， 你的美你占据了我整个的 in the heading， A pink sun breeze 让我们在一起对彼此着了迷，记忆你快靠近，感受到你呼吸，心跳得越更急，脸红着注视着你，双眸里面全部是你。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粉红色的沙滩，脸红色注视着你，双眸里面全部是你。天使和你一起走在海边，紧牵着你的手，把你的忧虑都赶走，未来的路上加入生机，把我一定不放手，还要一起去养条狗，再送你一个小宇宙，假如是诺言还没实现，那我一定不会走。 狂欢双十一，即日起至11月20日，购吉利新能源汽车，赢超长里程电费补贴；帝豪 GSE 直抵20000元，帝豪 EV450直抵30000元。登录天猫车商城吉利汽车官方旗舰店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

现在，明天过后若世界还在。 Will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I know I'm ready. I know you want me. 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就要开始了，虽然我们的3000的现金红包，然后我们这个福利呢暂时冻结到双十一的时候了，但是呢我们仍然每天的100还是要继续往出发。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奖金回归到了100块钱，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呢？ 不会吧，我觉得大家都想这样啊。 对，因为我们俩之前还在商量说，这个3000块钱如果要在双十一那天发送该怎么发呢，然后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可以天女散花。 对，所以这样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拿到我们的福利，对不对？好， 这样就心里平衡了很多嘛。 好，接下来今天的这位朋友可能会有些遗憾的情绪，他是谁？你说凭什么今天才连线我？ Hello， 嗨， 哎，你好。 哎 哎， 怎么称呼你啊？ 姓卜。 嗯，微信名字可以方便透露一下吗？ Near 下一个， 这就对上号了。嗯， 我觉得特别的接地气。嗯，下一个啊，好嘞啊，好。 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这个奖金回归到了100块了吗？ 知道吗？ 不知道。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之后还笑得出来吗？ 我们还挺幸运的 啊。好，这个心态特别好啊。好，要加油了哈，笑一个啊，笑一个同学，希望你真的能够笑一个啊， 加油。 请听题，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剧，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请问参演音乐剧马不停蹄的忧伤这个故事是改编自黄舒骏的歌曲永远20岁吗？是吗？ 是， 昨天问过了啊。 对，看来昨天认真听讲了。 来，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荷兰的国旗是由红白蓝三种颜色组成的吗？ 3秒考虑时间，3、2、1，请回答。 是， 很顺。请听第三题，豆浆是中国传统的饮品，请问豆浆是在汉朝时候发明的吗？3、2、1，回答。 不是。 就想说豆浆怎么可能是汉朝，这年代太悠远了吧。 好可惜啊，本来想说今天奖金回归到100块了，那我们这个第三题这个反转的时候也要开始正式回归了。 好吧，就是有点遗憾，但是确实让我自己也在今天补了一个常识啊。 对， 就是这个我还真是没有意识到，我总觉得豆浆是近代或者甚至或者再早一些什么什么明朝和清朝啊。 答案其实是就是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发明的， 所以我们跟汉朝喝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豆浆啊，是一样的东西。好， 所以今天长知识的同时要给你还有9块9的小红包发送给你，好吗？ 谢谢，再见。 好的啊，再见。 还是要笑一个啊，拜拜。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嗯，有些人说怎么感觉像被骗了呢？为什么好的3000怎么就没了呢？ 嗯， 没有说他没有，他还在。 对，还有朋友说，哎，双十一不是周末吗？ 那我们就11月12号送啊， 或者说我们可以提前到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发送， 要不就是提前给你们补一些购物基金，要不就是给你们补充一些啊， 嗯， 让你们不再那么心痛。 对，总之这3000都是属于大家的。 OK，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位 ，Hello， 哎， 现在还在连线的路上吗？ 来，好，现在已经接通了，嗨， 嗨 ，Hello， 白姐艾科， 哎，你好， 怎么称呼你 ？Hello，Hello， 茶树菇是你吗？ 是的，是的，是的。 你的好朋友金针菇、平菇，他们都在哪里 ？Tomorrow， 哎， 他们都回家了，都 看到看 回家的路 上。突然之间觉得说今天晚上该知道吃什么饭了。 就你刚才说的呗。 嗯。 好，挺好。我们其实接下来的这个问答的时间要和茶树菇来进行这个对决了。 嗯。 听上去是很热情的小伙子，希望你也能够很热情的拿走我们的现金红包。 嗯，好的， 加油了。 这个重新回到100之前那个保留，你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非常同意。 心想说电话都接进来，不能说不同意。 总是觉得说惠及大家嘛。嗯， 啊，好厉害，情商很高。啊，当然，其实是真的是想更多的朋友来去赢走我们的福利啊。 是的， 接下来请听题。 第一题，请听题。地铁是很多城市都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请问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地铁系统是上海地铁吗？ 是吗？ 不是。 那是哪儿啊？ 香港、伦敦。 不对，就是上海。 他说的其实好像也是我们常理当中可以思考到的一个问题啊。 想必他可能这两个地方都去过啊。 哎， 就感觉啊，你说那些地方地铁很多啊，为什么会是？确实是上海，你可以去看一下上海地铁图。好， 很可惜，但是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一次鼓励好吗？ 嗯，谢谢你。对，这个听友，你有多久没去过上海了？ 前年去的吧。 前年去的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北京地铁也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完善啊。好，加油。好，谢谢你的参与。最后我们今天也没有预热题要来特别揭晓了，我们就要特别感谢你啊。 好了，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茶树菇，拜拜。 拜拜。 拜拜。都放凉凉了，我还想说，要不然你发表一个得奖感言。我今天这个脑子有点晕啊，不在线。 就是因为那个今天是现场主持了吗？总是觉得说应该带点什么回来，带点获奖感言回来是吧？ 对，不能膨胀，人他得低调。我也没有膨胀，我现场还玩了一个那个现场版的白给100 啊， 他们也没有答对。 怎么样？现场 没有送出去 哦。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这首歌呢就是非常欢快，让你心情一下变得很好，但是我们更推荐你在某个周末的早晨起来收听。 对，这首是出自《西红柿首富》当中的插曲《膨胀》。 对， 有时候对 己是梦，就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我觉得放完这首歌，如果大家会有一些代入感，觉得是我在唱的话，会不会有想要扔什么西红柿过来的冲动？还在这边，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我这钱你们就是赢不走。怎么样？ 那我们下周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照常叠加，然后等到双十一的时候有 double 放送，岂不是更好？ 是，我也不是西红柿首富啊。那接下来听完了这首《膨胀》啊，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我们的音乐题的挑战了。 准备好我们的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杰 FM， 杨俊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 准备一下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这首歌同样非常的简单。 是的，大家只需要发送歌名就可以了。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其实今天这首歌并不难猜，对不对？ 对，就是来自杨坤的《牧马人》。 偶尔我们刚才就是不小心推错了一首歌，就本来我们想放的是另外一首，结果推成了苏慧伦的《鸭子》，然后也是之前因为我们节目播过哈， 对对对， 无意当中打动了一些朋友。 对，比如说这位叫做李颖的朋友，他说：“天哪，这么久没有关注过，下班路上听到《鸭子》这首歌太感动了。” 应该是他青春的某个记忆的瞬间。 对，音乐就像某一个开关，可以打开我们某一个时间节点。 对，可以带到你一个时空或者一个场景，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 杨坤，牧马人。 今天好像答对的朋友还挺多的，待会儿我们来看看今天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是哪一位啊。 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相，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相，那是我早。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真正想一个人，记挂着他，希望跟他接近，少得很。人世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到而已，想到而已。 今天的文字来自于钱钟书，《围城》，希望你们喜欢这段文字。 成家的年纪，但我的女人啊，哦，但我的女人啊，当我习惯把实话都变成了童话，哦，那我的单纯啊，那我的单纯啊，这个年纪我已不再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这个年纪的相遇现实之中，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这个年纪的我们更珍惜难得的自由，这个年纪的我们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不知不觉孤独不再可耻了，不知不觉爸爸的变得脆弱了，不知不觉一把柴米油盐也成为压力了，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懂事了。 这个年纪来自其一，哎，这个年纪也是有点尴尬。 怎么了？ 二十多了，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这个粉底有点厚啊。 哎，艾科，我可没有说你 我说你粉底有点厚而已啊。 厚吗？ 嗯， 就比你的还要好。 就我今天是素颜出镜，怎么样？ 哦，那我看错了，那可能不是粉底，是脸皮。 好了， 你看你非要跟我这个是不是啊？ 要较一下劲， 不，男生应该让着女生。好了，我今儿就是化妆了嘛，对不对？就有一个推介会， 对， 这也不是我特别想化的，对不对？嗯，他们非要给我化，我也没拒绝。 哎呀，我这个总之一直都没有出来。 总之， 我今天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的这个年纪，我总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总会说，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什么样的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什么事情就是水到这个桥，船到桥头自然直， 对， 该来的总会来 嘛。 对对对对对对啊，有些事情急不得，你得让它慢慢熟。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今天只是有点赞的环节，或者是切的环节，就是不好听你们可以切。 嗯， 对，喜欢就发一个赞，或者是点个赞，或者一个这个哎大拇指，对吧？ 是都可以的。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嗯， 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顺其自然一点。 对， 比如说到周五的时候，我们这个环节又变得很从容嘛。 对，没有什么胜负了，对不对？ 对、 啊，平常心啊，我们来推荐一些好歌给大家。嗯、然后呢，其实，在接下来我推荐今天的第一首的时候，你们可以依然打卡。 嗯， 我突然很惊讶的发现，艾克今天做的这个打卡图里面的那个男子的 这个侧脸很像你， 因为是个男子的侧脸嘛。 对， 简直吓到我了。 你知道，就是搭配这张图片，还有马上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就是同样是来自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分享的。 嗯、 他本来就今也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的听众嘛。昨天给我分享这个图片的时候，他说：“你没有觉得其中的这个人物长得很像白洁吗？” 啊，真的吗？真的有点像。 然后我就 吓到我了，连就是那个右眼角那个小小的那个痣都有点像。 嗯，所以大家现在恢复 那个泪痣， 恢复打卡就可以看到这张漫画的图片了。 对， 我觉得还是挺像的哈。 嗯、 所以紧随而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他的推荐，崔天琪《放过》。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带入到很多感情当中，在感情当中要求放过自己。 配着这个图片、听这首歌感觉很奇怪啊。 为什么这样的爱你，你知道什么是我渴望的，你了解我吗？Thank you. 正这首和前面那首奇异的歌多少都带着一些哀怨感啊， 淡淡的忧伤。 对，一个是这个年纪啊，我的女人呢、啊，我的女人的，这个是放过， 是来自崔天琪的一首歌。 对，大家也有赞的，也有切的，但是更多的人是在打卡来看里面这个男子到底是是不是像我啊、嗯？ 其实最好的放过就是和时间学会做朋友。 所以接下来你要继续来推荐的这首歌， 来自 Passenger Golden Leaves， 很适合秋天来听的一首歌。虽然说这首歌呢是在表达着感情之间的那种很唯美的部分吧，但是我更想说，因为它第一句歌词唱的是最初的一个状态，我想把这首歌送给罗斯。 哦，对，真的了不起。 对，刚获得过50分嘛，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个最初的心很重要。 对，人只要自己坚持住，不要摔倒。有没有人可以战胜 first begun? Teeth were white and our skin was young Eyes as bright as a Spanish sun We had nothing we could hide Now my dear we are two golden leaves Clinging desperately to winter treesHeld up here like a pair of thieves While the sirens blare outside What's left to say when every word's been spoken What's left to see when our eyes won't open What's left to do when we've lost all hope andWhat's left to break when our hearts are broken by sometimes? Do you remember how this started out? So full of hope, but now we're filled with doubt. A dirty joke we used to laugh about.It's not funny anymore I fear I'd choke unless I spit it out Still smell of smoke although the fire's gone out I can't live with you but I'd die without 你知道我在你放的这首歌里面细细的品钱钟书的先生的这个文字《围城》里面的文字，我确实觉得大家就是真的写的字会戳到你心里去。你看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一段描写，但是你觉得他说出了可能你心里面没有办法去表达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围城》这本书最著名的就是他有用运用了很多比喻的手法，比如说其中最大的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给你带来看作很稀松平常的人带来那种伤害，就像你卡了一根鱼刺一样。 哎，如鲠在喉。 嗯嗯， 高光时刻。 是，哎呦， 说得好。 所以我为什么想说把这首歌曲送给罗斯呢？因为我觉得说 Passenger 曾经也是一支乐队，但是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也是在为曾经这支乐队一直在演绎，就像打篮球这件事情一样。打篮球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单纯的是为了打篮球，喜欢它而已。就是把所有的目标变得很简单，就会变得更加勇往直前。 对，我觉得你说了半天，其实这些话到最后都不必再说了。就是前面那句《围城》说完特别好，后面有关于罗斯的感触，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再把它补充成一个完整的内容， 好的， 回头再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Okay. 因为接下来我要赶紧推荐我的今天的第一首私房歌，我说很适合打卡的时候，想着刚才那句话，想到你还是想你。这其实真正想一个人，记挂着他。希望跟他接近实在是太少了。这首歌叫《从容》，来自刘可夫。沉默不舍不要分手，慢慢觉得累了还是学着忘了，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 种笑容，以为你在左右。你没说错，感情没有对与错。伸出你的面孔，再去漩涡。 可夫是我的朋友，他是我们一个足球队的。 嗯， 对，我们一个球队的基本上他打的位置是后卫，我就想象不出来一个打后卫的人为什么会唱这么好听。也不是他邀请我放他的歌，而是我突然想到说，哎，他好像在唱，而且就是在很多北京的地方都在唱爵士。 嗯， 后来我就那天搜了一下，搜到了他的这首好几年前的歌了，叫《从容》，我觉得很好听。 对，而且觉得说他的如果说整首的编曲包括作曲都是他一个人来完成，那还挺成熟的。 对，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放他的歌，支持一下。 现在你也听说我最近的生活，猜错看破也许是种解脱。你有你的选择，我守我的承诺，昼夜交替，心又被吞没。离开后，时间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以为你在左右。现实不断拷打我，偶然做梦，假装你还没走。没有错，感情没有对与错，只是不相信你从未曾心痛。 时间关系，这首歌先听到这儿，就从容，来自刘可夫。 希望 可以打卡，在听歌的时候来看我们的图片哦，发打卡到白杰 FM 就好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最后我想我们的节奏还是欢快一些， 突然就放假了。 对，就这种类型的音乐啊，就是 swing 那种感觉啊，就摇摆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也很像是一个动画片的开场啊。 对，猫老鼠 是很有趣的一首歌，然后推荐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希望你们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周末。 嗯， 别忘了打卡可以收到图片啊。 如果要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歌曲的话，稍后可以回复当天的日期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歌单啦。 对，晚一些时候啊。另外今天我们推荐会的这个广告推荐会的照片也可以回复广告两个字收到。 嗯哼，我是艾科，我差点说我是白杰。 这个事儿难点， 太想做你这个介绍你的人了， 想调换人生啊。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们下周再见啦，朋友们。Here's how you get it done. You got to swing, but you got to save your soul. Swing, but you got for it gets old. When troubles get around, don't start in to frown. Just put on your dancing shoes and dance them out of town. The world is full of music, don't you know? Not just what is on your radio. So here's my answer, boy, for everlasting joy.Just swing what you got to save your soul. 一度芳，一季度春秋。